夜购物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，梅州东坡地道川菜，健康好味道。 再度赴听的小感动，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。 经典佳印的小确幸， 大风雨翻，听见我告诉我们吗。 从流行到经典，心手相连的旧青春，从现今到过往，百折不回的燃岁月。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于云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欣赏到的经典名曲有张信哲《爱就一个字》， 爱就一个字，我只说一次。 陈明真《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》， 我用自己的方式悄悄地爱你。 陈奕迅《你的背包》， 你的背包。 黄品源《海浪》， 站在城市的最中央。 蔡琴《被遗忘的时光》， 那缓缓飘落的小雨。 杨坤《无所谓》， 原谅这世间所有的不对。 王莹莹《哭砂》， 风吹来的沙落在悲伤。 黄品源，你怎么舍得我难过。 最爱你的人是我，你怎么舍得我难过。 童安格，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。 所有的故事只能有一首主题歌。 更多的动听好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下面我们听到的是 Twins 的粤语歌《多谢失恋》。 无法一起都总算

天陪着我腐烂。沉重的审判，借了东西为什么不还？借了东西为什么不还？ 正昂扬，全世界都举起了希望，孔雀旋转着比利辉煌，没有人应该永远沮丧。 河马张开口吞掉了水草，范纳豆装进他的大肚 镌刻在你记忆深处的彼岸之歌。

像尘埃消失在风里。 怎么舍得我难过是一首伤感的情歌，这首歌描述的时间是在秋天，在这个深秋的清晨来听别有一番滋味。当思念一个人的时候可以用歌声陪伴，而这首黄品源演唱的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唱出了无数痴情人的心声。 对你的思念是一天又一天，孤单的我还是没有改变，美丽的梦何时才能出现，亲爱的